几题啦，佢都分咗四个维度人格，有唔同嘅方向嘅，总共咧系有八个方向嘅。咁究竟系有边八个方向咧？转头翻嚟讲。 今日全日也密云，湿度还是太浓，谁也难以兴奋。提你静观天色，再等。 健康都是一种幸福，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，生命就更有意义。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，将意愿告诉家人知，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，燃亮更多人的生命，传播希望，温暖人间。即刻上 codr.gov.hk 登记啦。 晚上八点三十四分， 生存电台 天气报告。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，局部地区有骤雨。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，日间炎热，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，新界再高一两度，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。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，下周初大致天晴及酷热，国庆日北风逐渐增强，随后一两日早晚稍凉，日间干燥。现时气温30度，相对湿度78%。 香港同胞庆祝国庆筹委会主办的国庆文艺晚会，十月二号晚七点在红馆献上连串精彩表演，演出嘉宾包括苏永康、陈展鹏、胡定欣、谭俊彦、伍咏薇、陈山聪、吴业坤、胡鸿钧、詹天文、冼正峰，阵容好鼎盛。 我是执行主席蔡冠森，国庆文艺晚会还会在各大电台、电视台和很多网上平台同步直播，与全球华人分享国庆喜悦。 详情上香港同胞国庆文艺晚会 Facebook 专页看下啦。 爱情令你身边多了一个人， 生活会不会因为这个人的出现而加倍快乐呢？ 如果有得选，你会选择两个人的错爱，定是一个人的自在？张慈豪、张曼莎、张俊桥、丽英为你演绎怎样在爱情路上作出取舍。 新城广播剧团《爱情断舍离》，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半在 QK 育婴室播出，晚上十一点哔哩吧啦开大喇叭时段细味重温。 新城广播剧团《爱情断舍离》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。 哇，你的皮肤靓了这么多嘅，啲斑又浅又紧致，整个人都后生晒。 啊，你都睇得出咧，我揾咗啱嘅专家，佢用心钻研，咪有咁好嘅效果咯。 介绍俾我识啦。 你听实逢星期日下昼一点至一点半，医学美肌新世代吴小姐咪得咯。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，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，我们有 国事小专家。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，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，帮你认识祖国。有国事小专家，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。 FM 九十九点七 至一零二点一，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。 新城资讯台，倾心倾城，主持 Pinky 罗佩琪。 讲到 MBTI， 我哋同事们非常之有兴趣啦，甚至好有研究添啊！咁所以咧喺呢个 MBTI 里面咧，头先咧就话啦，有每个维度咧有两个方向啊，八个方向啊，咁啊归纳咗咧大家嘅非常之专业嘅意见啦，大家都觉得一定问好如果你识朋友咧，定问你系 E 人啊，定系即系 I 仔啊咁样啊嘛。咁因为呢个就系好话俾大家听，你得到嘅力量咧系边一度，你嘅注意力集中，个精力支配啊。咁好多人就系 E 人就系外向型啦，即系话咧你同人沟通咧，你系好容易去得到一啲嘅 energy 力量嘅。咁大家就要咁 I 人一定系内向仔啊，咪啲自闭仔咧咁样，就唔系嘅。内向人其实佢都可以去沟通，只不过咧佢同人去沟通嘅时候，可能佢需要一啲嘅能量比较多，所以如果佢要自己要去即系休息一下咧，佢就需要翻自己嘅 me time 一啲嘅空间咧先可以嘅。咁呢个就系分咗 E 人同 I 人啦。好啦，跟住到认识个世界，即系佢获取资讯咧，有啲人好实际嘅，我一定要有数据嘅咁样，所有嘢都要清楚楚。咁就 S 型啦，而直觉型就系 N 啦，个判断事物啦，咁就系思考型咧就系 T 啦，情感型咧就系 F 啦，即系好凭一个嘅感觉去判断啦。咁到生活态度啦，即系例如佢自己去做嘢嘅方式啦。咁如果佢系要我要排好晒啲 schedule 嘅先做好晒，或者佢对一啲嘅事物佢好有一个嘅认知判断嘅，我哋就系 J 啦。而感知型咧就会系 P 啊。咁嗱，以下咧就有十六个人格啦。咁当然我就唔会哇详细同大家讲啦。咁但系咧，我相信如果大家咧你哋有知道自己系边一个人格嘅话咧，都会知诶咁喺如果我喺职场上啦。究竟哪几个人格是可以配合到一个老板呢？其实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面试，可能保险公司特别是他们都会去问你是哪一种人格的。那他问了之后其实他可以去方便他们自己去、即是知道叫做 因人制宜，即系其实可以啊，知道你系咩性格，咁可能喺佢哋嘅 team building 里面啦，都可以揾到一啲啱嘅人咧去辅助你啦，或者一齐去做嘢啦，亦都唔使即系喺个职场上同你即系做咗半年咧，我先了解到你个人系乜嘢啊咁。咁某程度咧，对于一啲公司嚟讲咧，都系一个几好嘅参考嚟嘅。咁究竟呢个世界里面啦吓，即系最常见咧有边几种类型嘅人格嘅人咧？第一类型咧就系、是、睇你自己系咪啦 ，ISTJ 啊，见到咦现场冇乜反应喎，应该系冇啦，系咪 ？ISTJ 咁啊，足足咧系有 15.9% 嘅，咁即系话咧呢类人咧，佢哋就唔会去好高骛远啦，比较安于现状少少嘅。如果系职场上咧，佢哋系一个稳阵派嚟嘅，咁但系就唔代表佢哋工作系懒散嘅，佢哋咧系嗰啲啊默默啦，去会为老板做嘢啊，向上爬啊咁样嘅。咁当然可能有啲人会觉得个弱点就系可能社交嘅技巧会比较差，咁但系其实佢哋做其他嘅一啲要好细致嘅嘢，佢哋做到嘅。所以咧，合适嘅职业通常会系一啲电脑程式员啦、会计师啦、人力资源啦、公务员啦等等。咁到第二类型咧就系 ISTP。咁呢个咧系占咗全球人口嘅 9.8% 啊！哇，佢哋咧可以话系咧充满活力，亦都非常讲究逻辑嘅问题解决者啦。佢哋好多时咧都可以咧去冷静咁样咧去处理一啲危机啦，同埋咧有咩事啊？放心，佢就系有义气、有雷气嗰班咧会冲出嚟帮你嘅。咁所以好多人都话咧，ISTP 嘅人咧，佢哋喺职场上咧都系几受欢迎噶。咁而对佢哋嚟讲咧，亦都唔中意做一啲咧即系工作重复嘅嘢嘅。好啦，咁啊啱嘅职业咧就会通常系一啲商人啦，即系自己去 set up 一啲 business 啦，设计师啊、消防员啊，或者一啲嘅救护员等等。好啦。到另一种了，这一种呢就我想占人口呢比我想象中原来都多的，就是有 8.2% 的 ENFP。ENFP 呢是创造力的代表，是对世界呢充满着热情啦、希望的。他们很喜欢去挑战一些新的事物，他们不介意环境的转变。那就是说即刻看看有什么职业 是 ENFP 呢、哦、原来就是一些演员啦、作家、音乐家啦。咁而家啲而家成日大家所见嘅啲 YouTuber 啊、KOL 咧，其实佢哋咧好多都会系呢个 ENFP， 佢哋即系好怕一啲好黑板嘅工作，佢哋好中意做一啲咧可以发挥到才能啦，不断去学习新事物嘅嘢嘅。嗱，咁同大家咧就讲咗，即系呢三类啦，系比较普遍人口里面咧系有嘅工作嚟嘅。咁但系当然啦，即系好多人都会讲，佢就唔好去盲目去追求啊，依、这个嘅十六型人格，因为咧，其实记住我哋喺唔同嘅时间咧，我哋都会有改变嘅。有啲咩改变咧？可能咧，你喺几年之后啦，你再答嗰百几条问题咧，嗱，记住你要耐性地答，或者你唔好觉得闷闷地，跟住就系咁乱踢啊，咁就唔会准噶啦。咁同时间咧，亦都可以喺嗰几年嘅变化里面咧，可以令到你自己可能由 I 仔变到 E 仔咧，都唔出奇嘅、哦，咁所以咧，首先你要去懂得去了解自己先。咁啊，同埋啦，同时间啦，我哋首先都话，咁啊，保险公司啦，好喜欢去用呢样嘢去请人噶嘛。咁喺面试嘅时候啦，其实我哋应该要做啲咩咧？嗱，如果面试咧，平时你哋自己有留意都知，即基本啦，咩仪容啊、准时啊嗰啲唔讲啦。咁但系一个识得去介绍自己啊。你哋又会唔会识得可以点样去利用呢？因为好多时咧，无论特别系面试啦，或者我哋有时喺台上我哋去演说咧，头嘅30秒咧系非常之重要嘅。咁如果嗰个嘅那个面试官叫你啊，你可以麻烦你去介绍自己咁样。咁如果你只系好 straightforward， 将你自己已经写咗喺 CV 嘅嘢由头咁讲一次嘅话咧，其实。我都提咗，我早都知啦。我想知啲我唔知嘅嘢嘛，同埋好多时一个嘅公司嘅 interviewer 去揾你嘅时候，我想知道你可以带俾我啊有啲乜嘢嘅价值啦？究竟你入咗嚟呢间公司之后啦，点解你会想入嚟啦？咁所以好多时我哋喺我哋嘅自我介绍里面咧，我哋就可以去讲下啦，例如。会可以试下讲下，我是一个好有想法的人呢。好多时呢我记得我之前有做过一些 training 呢，是帮一个的中学的。他们呢是为什么他们要去上这个 training 呢？就是因为他们要去选学生会。 咁你知学生会咧一定要讲正纲噶嘛？咁唔系除咗你，即系当然如果你唔怯场好自信，咁呢个当然系加分啦。但系你要话俾人听，诶、欸，你究竟你可以为我哋吓学生谋啲咩福利咧？咁我记得嗰时咧，啲同学们都会比较紧张啦，佢哋都唔知道自己应该可以讲好多嘢噶。但系你要识得内容嘅取舍，同埋要俾人觉得你系有自己嘅谂法，你有你嘅独特之处噶。仲有啲乜嘢咧？之后翻嚟再倾。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？我要给佢米田共。 米田共。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？翻到我越嚟越穷。 越嚟越穷。 为了薪金一万元，令每天都没了没完。一万元，一万元，一万元。灵魂卖给了大财团，边一个发明了翻工，以为自己好有用， 好有用。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，阻碍我艺术发展重重。 发展重重， 到了薪金两万元，我的青春就快用完。两万元，两万元，两万元，我有更多事没法做嘢。没有政府，没有自权，这平原，这平原，这平原，有好多个美女舞蹈团。边一个发明了翻工？唔系八婆就系八公， 就系八公。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？翻工喺度玩接龙， 玩接龙。 到了薪金三万元，我哋都应该唔会有 三万元。 三万元，三万元，三万元，三万元，啲人通常都有啲钱。望这一个平原，毕业之后的同学见完，见面会讲买股票、买车、结婚、生仔、买楼、买船。 做节目玩 AI 就得。 现时气温30度，相对湿度78%。 真人发声先好听，即打31209988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都会大学 LiPay 十办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，资深广播人教你靠自己做好节目。 诗歌唔单止喺教堂先可以听到嘅，将诗歌加入流行音乐元素，同埋填上大家都有共鸣嘅歌词，一样可以变成我哋生活嘅一部分。 诗歌有街主持汉阳为你介绍唔同风格嘅基督教歌曲之余，仲会讲解创作背后嘅故事，街住你欣赏同认识一首又一首嘅诗歌，以及邀请艺人及嘉宾分享见证，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。 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，新城资讯台。 今集嘉宾音乐人大伟，节目由大华优赞助。大华优始于1682，为你呈现法国皇室生日蛋糕。 B to B, B to C, O to O, specific, achievable, timely。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，从声音到影像，再化为文章，不同渠道，目标一致。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，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。 企业专案、数码营销、产业化运营、社交媒体营销、跨平台， 包括社交平台短视频、电台高频率广告，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。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，将宣传效益最大化，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，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。想了解新城广播传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，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，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-Metro MULTI-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。 主持 Pinky 罗佩琪， 翻到嚟倾心倾城，继续有我 Pinky。咁头先咧就话啦，training 啊，面试啊，大家可能都会好紧张啦。嗱，咁首先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嘅，你做足准备咧，其实就唔会点紧张嘅。同埋如果你真系紧张嘅话咧，可以咧自己咧，而家电话好方便噶嘛，咁你可以自己咧去录低佢，睇下自己咧，可唔可以好清晰去讲晒啲想讲嘅对白啦。同埋咧，你录低佢嘅好处咧，就系可以咧。睇埋自己啊，嗰啲眼神啊，肢体动作有冇过多？因为咧喺好多嘅研究都话咧，其实我哋去听人去说话啦，差唔多有超过咧50% 咧，我哋都系个肢体语言咧系反而令人更加留下深刻印象。咁所以如果你好紧张咧，有好多人就会托眼镜啊，或者以前疫情啊整口罩啊，跟住只眼系咁眨啊，即系搞到正有眼疾啊咁咧。嗱，呢啲就算你说话几咁流畅咧，都系冇用嘅。所以咧录低佢咧系非常之好，因为咧可以咧俾。你自己都睇到自己有冇啲咩小动作啊？好，同时啦，头先我就话啦，你如果你去面试，你话俾自己好有想法啦，系比较独特啲嘅。中间如果可以加埋咧，你系一个好有幽默感嘅人咧，其实咧都会加分嘅。同埋仲要话俾自己系抗压性好强啊！你知啦，喺香港地如果打工嘅话咧，同自己讲我前嗰份工唔做咧，就是、因为咧我老细黐线嘅，搞到我甩头发，我咁好惊啊咁。即系你。即系你可以系翻咗工三个月后先讲咯，但系如果你一见工就讲，可能大家都会好关心你咩事嘅，即系有时唔使咁摊开个肚皮，反而你要去讲一啲例子，点解你可以嗰个抗压性咁强嘅？因为咧，大家即系一个嘅雇主啦，当然觉得有压力，而你可以抵抗到压力，其实都会系加分嘅。咁通常佢都会，然之后亦都会问一啲问题啊，咁啊，咁你如果你有抗压性嘅话，不如。你去分享一个你人生最有挫折啦、最失败嘅例子讲嚟听下咁样。咁如果通常呢啲佢唔问你咧，你自己 Q 自己讲埋都得噶啦。咁因为呢、這个通常咧人系中意听故事嘅。如果你喺介绍自己或者去答问题嘅时候，你可以加呢啲嘅故事俾自己嘅话咧，佢会更加留下深刻印象啦，甚至乎可以去加强点解你系一个可以抗压啦，特别可以即系面对挫折都冇问题。提嘅人嘅，同时都系嗰句啦，先就话，咁你点解我要请你啊？系嘛，或者呢间公司有啲咩，你俾到啲咩价值我哋啊？咁如果系你嘅，如果你去见一份系marketing 嘅工作，咁你又有你嘅个人嘅经历咧，咁你梗系。是时候要去讲下自己威水史啦，系咪？咁我哋都会，即系如果你都系见一份 marketing 啦，咁你就讲你以往究竟有啲咩嘅叻嘅嘢啊，有啲可以帮到公司，哇，由10% 变到可以赚到50% 嘅一啲嘅营业额啊，咁各方面呢啲都系要自己好好去准备。而到最后啦，通常面试咧，嗰、那个面试官一定会问你，你仲有冇咩问题啊？通常你就话，我冇咩问题啦。咁你嘅人生就系冇问题咯，你呢份工亦都唔会再有问题揾你噶啦，因为好多时咧，如果冇乜问题咧，呢啲系一个好发挥嘅地方嚟噶。如果问你咩问题咧，有一个咧，一个例子咧，系有人分享过，系都几成功嘅。佢直接咧就话啊，其实你哋嚟紧咧有冇啲咩大 project 咧？我可以已经预先准备咧，你哋需要嘅资料啊，咁样。咁呢样嘢对于一个面试官嚟讲咧，佢觉得都几 impress， 因为觉得哇，咁首先你好有信心，你会入到我公司啦，同埋你已经哇做足 準備去為我間公司一個新嘅 project 去做，咁樣嘢都係加分嘅。即係當然，如果你去問一啲問題，你去問其實我想問邊度有丁飯啊？又或者人工邊有一家啊？咁樣，我相信內裏咧，你係好想問嘅，但係就真係唔好係呢一個情況去問啦。同埋都聽到有好多面試嘅時候，大家都會有好多趣事啦，又或者帶埋阿媽去見工啊，帶埋個老公去見工啊，咁樣。其實我反而係想知㗎，即係如果有嘅，即係話俾我聽係邊間公司咯。我都好想去認識一下，會唔會有啲公司鍾意反其道呢？即係如果你真係帶埋我媽去返工嘅話呢，其實可能最後係請咗你阿媽唔會請你囉，可能你阿媽係咁出眾囉。所以我覺得大家喺呢個面試嘅期間呢，加油，最緊要呢俾信心自己，做足準備呢就唔會怕㗎啦。如果即使你面试或者职场上遇到一啲嘅失败，唔紧要，人生就系咁噶啦。呢、这个又可以为你人生嘅故事咧，添下一个丰富嘅色彩啊！ 对焦他的爱，对慢了，爱人会失去可爱。记低这感慨。世事变，有没有将你掩盖？只一届经典的偶遇已不再，尽量框住目前。大概留住温度。有仇庆飞冷都已拆走，但是冲动用完，又再有留住温度，速度温柔和愤怒，迎住今日怎样好。抢一秒再破纪录，的一秒讲温暖登山顶破晓，摘下怀念记住美妙，成绩那刻身份那照，成为父母的一秒，要拍照的事可不少。人生并非虚耗，何来尘埃飞舞？ 上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，并不代表本台立场。 FM 九十九点七 至一零二点一， 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。 新城资讯台 Blue Coast Two 主打两房户型，更值得的期待。查询2189-8328。